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今晚开你波一定就冇甩拖，礼拜二晚冇嘢做，记住睇我哋冇啰嗦，九点至九点九约定你。 咪睇我造型好似新闻女主播咁啊，其实开波先至系我强项啊！约定大家逢星期二九点钟今晚开你波。 逢星期二晚你有冇约人啫？如果冇约人嘅话，九点钟我约定你今晚开你波。Are you OK？ 大姐，咁啊，毛叔，你系咪澳门人啊？ 我就澳门出世嘅，但系又成世都冇攞身份证，所以变成唔系澳门人，所以任何福利都冇份啊！真系， 咁你自己真系唔小心啫。 我呢啲因为就一世咧就争一个嗰个澳门呢个葡萄牙政府啊，所以一世人都唔去攞身份证啊。 你冇咩点解会争？ 同埋我一样嘢，我又冇出，我喺屋企出世嘅，即系直接生嘅，所以变成。我連出世紙都不要，冇攞到啊！ 你瀟灑啫，你瀟灑啫， 唔係瀟灑，真係唉，好討厭都唔想做呢樣嘢，周邊型。咁當然而家知錯啦，而家即係 你做咗澳門人咧，起碼就攞到一本呢個葡萄牙嘅護照先啦。咁喺歐 呢樣嘢我唔仲次喎，舉咗每年俾幾皮嘢你還啊，同埋醫療嗰度慳翻好多啊，真係醫療。 咁但係你睇到即係澳門呢一兩日嗰個情況咧，就 你今次有樣嘢好嘢咧，就係、是、location us、派咗錢先。 喂，你唔派、暴動啦，大佬！你個政府真 係即刻派咗錢先， 梗係派咗錢先啦。就嗱，有啲人就即係講得比較臭口嘅，就但係咧就亦都好接近嘅事實，就叫暗勾費。 暗勾費你可以咁講，係啊。 佢雖然講得即係嗰個表達好尖酸，但係咧。就呢個係事實嚟㗎，因為你而家唔派錢咧，這個政府我相信都幾難渡過呢一關嘅嚇。咁但係要即係嗱，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啱啱喺嗰個出街時間咧，就一個兩個鐘頭先錄嘅，所以有多嘢都即係可以講埋啊。就係、是、有個風嚟緊啊， 有一個風係啊， 咁就而家就真 係路線差唔多，我哋路線差唔多，真係好古怪。 咁啊，即係套用喺温家寶前中國總理温家寶。你就真係看在扮嚟㗎嚇，你再呢次再甩碌咧，我諗真係你真係好多人唔肯過你嘅。嗱咁呢件事咧，大家而家喺網上都睇到啦。咁我首先要講一樣嘢就係咧，因為咧我自己本身個 Facebook 就相當之多澳門嘅方面嘅呢啲朋友啊。咁咧就所以 片你睇啊，你好多 唔係所以即係都幾得跟得幾貼，但係我見一般人好似唔係好著緊啊。其他的問題我應該在我自己的一周時事上我們會講，但是現在澳門這個問題呢在昨天是相當之嚴峻的， 它因為很嚴重的兩件事，水和電、因為你靠珠海嘛， 那就仆街咯，珠海真的仆街咯， 珠海那水和電這個真的那樣東西不行，連醫院都不行，大哥 唔點知醫院都唔掂啫！我琴日喺阿鬱敏嘅節目都 call 過一個 case 啦，嗰個人住二十樓嘅，冇電梯，屋企有兩個老人，一個細路，冇糧食，冇得沖涼，個公司又要翻工，賭場啊，咁你點啊？即係咪坐曬喺度咯？ 坐曬喺度， 冇糧食喎，大佬你即係呢個喺個現代社會，你突然間冇糧食嘅真係， 就係冇電啊！就係冇 冇電冇水啊！ 冇水咪電冇就 即係全部，你就算你落街買唔到啊， 買唔到， 有錢都買唔到啊， 梗係買唔到啦！百五蚊支兩支， 係啊， 百五蚊兩支水咯， 係啊，真係仲有酒店1萬蚊1晚， 1萬蚊1晚係啊， 係啊，咁嗱呢啲就澳門人就自己知道啦。咁而家就解放軍出嚟啦，咁解放軍出嚟咧就。阿滿叔，你身為澳門人，你有咩評論啊？ 唔係呢個唔係解放軍出嚟呢樣嘢咧，就好正常嘅，因為咧全世界咧 救災， 救災都是出軍隊的啦，即係美國都有出的，都有出嗰個 緊急。嗰時咪係嗰個咩啊？紐奧爾良嗰個水災嘛， 洪災一樣，都是出軍隊的， 被人鬧到趴街啦，又係 全世界地震。四川啊，雲南地震咪一樣，解放軍去咁嘅啫，好正常一樣嘢嚟，有乜多謝嘅？唔需要多謝佢噶，正常啊。因為呢啲嘢咧，緊急時候出軍隊咧，因為養兵千日用咗一時，有咩 套用翻係成日用啊？就聽天經地義， 係啊，有咩有咩？ 所以就唔需要話啊，大家即係 啲公關嘢嚟， 高呼多謝邊個邊個，多謝邊個， 最多謝 嘅呢個就應該嘅，而且喺我比較嚴厲嘅標準入邊咧，係應該做出。 至於消防員呢，就要多謝，因為佢哋係嗰種多謝法，咩點解要多謝咧？因為佢係48小時都冇瞓覺喎，48小時、36小時。 通常呢啲去到救災呢啲， 救災冇冇得休息。 所以平時消防嗰個操個體能係操得勁啊，仲勁過警察嘅，我見。 係啊，梗係要啦， 係 啊。 同埋消防最慘一樣嘢咧，佢冇得避嘅。嗱，舉個例啦，譬如話警察去到嗰個現場。不夠要增援，可以等消防冇得等的 啊！佢都要做的， 要去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。所以見到即係近年，譬如香港， 我啲要多謝啦，真係。咁因為佢冒險去。 咁但係我覺得咧，即係澳門個問題咧，都相當之即係好令人即係痛心嘅原因就係，因為咧澳門啊呢幾年咧嗰、那個 佢太過富裕啊，真係 平均嘅。GDP 咧係高過香港， 高過香港好多，佢亞洲第一位，近乎第一位啊！呢個真係大鑊啦，佢一大鑊呢度啊，大鑊就係一個富裕嘅地方，竟然變成咁差嘅，真係啊！ 咁突然間一個風嚟又哦見曬底啦， 見曬底， 即係原來呢啲嘢全部係流嘅，係 啊！ 咁嗰個內在原因、結構性原因，咁我留翻我自己節目再講。 呢個因為一句説話講曬，中國一句説話就係、是。死於安樂咯，平時安樂得太多。 咁唔係嘅，咁有好多嘢自己澳門人都身不由己嘅。 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 譬如你啲工程咁樣， 係啊， 咁唔係唔嘈過噶啦。你搞啲基建咁，但係你受制於嗰啲即係外在政治因素，你好多嘢你做唔到噶嘛，係咪啊？譬如啲樓點解咁起法咧？咁又一個問題。點解車場地下車場入邊即係冇一個適當嘅預警？連個泵都唔夠力嘅，咁即係呢個唔係話香港冇啲問題，行瓜村你都睇到，即係朗博堅尼都變泥車，咁但係嗰個唔係去到咁極端啊嘛，而家你睇落又一次過睇落 show 曬，原來咧上面即係起到咁逼輝煌，原來你個下邊個 infrastructure 嗰個基層嘅建築元素係完全係唔合格嘅，咁呢個即係希望將來澳門嘅市民咧佢自己能夠俾到嗰、那個。足夠壓力個政府， 其實好簡單，就當咗你起大廈嘅時候咧，個個顧上面，顧地下停車場。 上邊睇到啊嘛，下邊睇唔到啊嘛，睇唔到嗰啲就偷工減料啊嘛，偷工減料個後邊一定個原因一定貪污咯，係嘛？ 做唔足嗰啲嘢咯，地下停車場你好似要賺眼，即係賺之後窒賺嘅，唔肯投資落去嘅。咁你要一樣有科學化管理噶嘛？大停車地下停車 場。咁你寄望呢個科學化管咧，澳門出現就好難嘅。 係啦， 因為你又冇足夠嘅人才。 而家地下停車場好多空氣好有問題嘅，大佬不合格根本就。 咁你好多時都經歷過啲教訓，又舉個例，譬如話淘大呢個嗰、那個迷你倉， 迷你倉 咁都明顯啦，即係呢啲就係個政府事前佢冇去諗過呢個問題啊嘛。咁結果咪兩位出。即係消防員殉職咯，但澳門呢次仲大鑊，澳門呢次就是平民，即係無啦啦咁樣一個風暴嚟就即係喪 生，多咗喺停車場添嘛， 係啊， 多咗停車場。 咁你話現代都市浸死咧，真係幾即係幾離奇咧，幾離奇咧嚇！ 停車場浸死啊！ 係啊，即係呢啲又係匪夷所思啦，即係套用而家近排好興嗰句啦。咁啊，嗱咁澳門嗰單嘢我哋就唔多講啦嚇。咁啊，阿滿叔你即係對澳門政府未來嗰、那個？走勢你有咩睇法啊？ 咁你一定要就係慣咗有種叫救急嗰個意識 啦。我就好坦白同你講， 災難意識啊， 唔會有嘅。就算經歷過啲嘢，唔會有。我之所以問呢樣嘢咧，其實我想你講嘅説話啫，繼續派錢。 咩派錢？ 即係出年一定要派得更加多。 啊，咁係啊，係啊。 咁樣咧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冇習慣第一個成立一個災難委災難救急中心應變中心啊！即係到而家未組織一個未經一個習慣嘅一個 咁個澳門特首有名俾你叫㗎啦，咁唔需要去對佢太多期望嘅。 即係佢太過安樂一陣咯，唔需要再災難應變中心咁啊呢個咁你。因为你灾难咧，就唔系一个人去救嘅，一定系几个 party、几个部门一齐， 要有coordination 协调。同埋咧，灾难唔会系重复噶嘛，即系以前嗰个灾难，你下一次嘅灾难就另外一款嘢嚟噶。 譬如今次澳门好得意嘅，打999咧。我电话唔冇人接噶，呢个世界有咁可能，999冇人接，就因为佢冇灾难中心啊嘛，佢都唔知点应付，不干脆唔接啦，大佬，唔接电话。 有你有得灾难中心咧，有人 stand by 啦， 有人 stand by 噶嘛，佢知道点做啊嘛，佢有规矩噶嘛，咁就算我唔去唔到，我都话俾人点样做，系嘛，咁或者叫啊嘛。 唔系，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啦。就澳門的天文台啦， 啊這個當然不要講啦，呢個 我就覺得如果係咁樣， 冇災難， 如果你倒不如咁咧，就即係不如將嗰個天文台嗰個成個工作 outsource 俾香港咯，係嘛？ 報埋一份啦， 係啊，報埋一份啦，報埋一份，即係澳門掛幾個風球。香港天文台決定咯，啊，咁唔係啊，即係唔係講笑啊？呢個 我要 outsourcing 啊，有啊，世界上面好多天文台係 outsourcing 啊。 就舉一個例子咧，譬如呢、這個佢哋一個前高級官員被判監，點解查到啫？唔係澳門查到嘛，係香港 ICAC 查到嘛，係嘛？所以 outsource 俾香港呢個就唔係怪論，呢、這個就真係大家可以諗諗嘅。OK 啦，咁啊唔講澳門呢單嘢啦啊。咁另外一單就好爆嘅，咁啊，技術人員去嗰個畫面先啦。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台灣21歲 D 奶亂舞就挑戰100人口爆。咁就你覺得呢個係 佢啊？下面有註解嘅，住嘅優先就係傷殘人士，仲係冇伴侶傷殘人士啊，即係冇伴侶傷殘人士，即係完全係為呢班人嚟服務噶啊！呢、這個 嗱，咁當然大家可以用一個即係啊呢啲梗係gimmick啦，咁但係我就覺得咧，即係大家可以用一個比較同情嘅角度去睇睇呢個問題，因為喺日本咧，其實有出過一本書啊，就講咧有一位女性咧，佢係專為呢啲。傷殘人士服務嘅，咁嗰本書，係好嚴肅嘅寫得，啊，即係唔係嗰啲嗰啲所謂嗰啲好似 AV 嗰啲咩嚟嘅，佢係講到一個問題，即係佢都同我哋第一節一樣啦，就係傷殘人士嘅性慾係一個禁忌嚟嘅， 禁忌 嚟嘅嚇，譬如你樣有事，或者你身體殘缺，或者點樣咁樣，咁呢啲人咧，即係嗰個性。肉的抒發呢個係咪一個人權咧？咁呢個係一個好值得討論嘅。係 啊，咁樣唔能夠長期忽視噶嘛。 咁但係畢竟傷殘人士都係個社會入邊係一個少數嘅社群嚟嘅啊。 咁你百分比當然係少數啦，但人但個量好多喎。 唔係，我想講呢樣嘢就係話咧，即係以前我哋即係同一啲前輩啦，即係社運界前輩傾過咧，咁佢哋有睇法嘅話咧，個社會進唔進步咧，即係講人權啊，或者即係。呢啲公民權利，佢就唔係睇大多數人嘅權利， 係啊，睇 少數人， 睇少人， 譬如講少數族裔啦，女性啦，呢啲 移民啦，傷殘人士 啦。咁、近年我對呢個睇法咧，我已經有一定嘅改變嘅，因為基於香港好特殊嘅原因啦，即係呢度唔需要詳細講。但係咧，譬如喺台灣，佢做呢樣嘢，大家就即係你可以睇成係一個 gimmick 嘅啊呢位。即係 抗日僆 模， 亂舞啊！ 僆模佢想出位咁，佢想做嘢。但係大家問一個問題咧，就係話，即係喺一個社會入邊嗰個傷殘人士嗰個需要，個社會需唔需要照顧咧？咁我哋首先唔講個性愛先啦，譬如講呢、這個交通問題。你喺地鐵睇到咧，就每一鑊佢出嚟咧，佢打下電話就喺個地鐵嗰度咧，要整佢上去。咁如果你喺外國咧，其實通常個處理就唔會咁樣嘅，就係佢會令到嗰個交通系統入邊咧，佢有啲係 serve 到嗰個傷殘人士嘅。譬如舉個例啦，譬如我哋而家見咧，我哋譬如喺我加拿大咁樣啦，搭巴士咧，佢有個氣墊嘅，嗰個車位會落 降啊降， 佢會俾你上去嘅。就而家就唔係啦，而家 哇，那個司機就要炒埋出嚟，咁跟住即係又要整埋佢上去啦，咁樣係嘛？咁我唔知呢個處理方法即係話合唔合格，但係咧，即係大家可以思考呢個問題。 香港可能有一架即係少數巴士有呢個降地台嘅服務啊，但係又唔係好多架啊嘛。 唔係，我講緊咧，即係有個理由，你講香港即係好難處理呢個問題咧。香港交通好繁密， 頻密 啊，譬如你加拿大咁樣。哇！揸過又他條，上過又他條。 啊，慢慢等。 喂，你如果香港，你咁樣，心裏邊唔講粗口啫，屌啊！後邊嗰已經即係講粗口鬧緊你噶啦，即係心裏邊係嘛？即係如果一個唔好脾氣嘅話，嗰日大塞車咁，嗰日咪就 係啊！即係呢個香港呢個傷殘人士真係好難，好即係好難教。嗱，另外一樣嘢咧。有陣時要幫，有陣時冇幫喎。我話咧，我亦都試過。原來咧，你亦都唔好，佢唔需要你幫嘅。有啲情況之下，你唔好就鬧啊，又鬧。 唔係有啲嘢已經係好遲啦。譬如話講緊嗰個導盲犬， 導盲犬 可以上到地鐵嗰啲，其實已經好遲噶啦。有啲譬如話啲司機、巴士司機唔知嘅，仲要鬧 Q 你添啦，係嘛？咁、但係即係阿滿叔哥講話，我係同意嘅，就係咧傷殘人士咧，其實佢一般嚟講咧，佢就唔係話希望你點樣去同情佢或者點樣。嘢話個社會俾到佢一個空間，佢可以自己自主 獨立做啦， 獨立去處理問題。譬如我見而家好多係即係直情出街，即係行出街啦。咁我有少少驚啊！點解你香港啲交通啊，香港啲人？ 不過香港有啲人真係好叻，有啲盲人真係好叻嘅，一樣可以翻工放工。 係啊， 真係呢、這個真係好嘢都。 我都驚啊！大佬，我睇 搭巴士翻工放工，我真係服咗佢真 係。係啊。咁佢即係意思就話佢自己翻話係獨立處理呢個問題，佢就唔需要有人去幫。 因為我以前住嗰座大廈咧，就有一個失明人士嘅，佢一樣翻工。我問佢話，佢真係去好遠地方翻工，翻得到又放工，每日翻不翻嚟。我真係服咗每日咁樣。 咁啊，講翻而家呢壇嘢啦，佢呢壇嘢 呢個真係我自己覺得佢係菩薩心腸啊！呢、這個女人， 我就唔係咁睇，我覺得係即係出位嘅。 出位一件事，我覺得佢肯為呢個傷殘人士服務咧，呢個真係我真係好感動，我真係好多謝佢，我就為啲傷殘人士多謝佢。就算嗰啲傷殘人士有冇享唔享受到呢個服務，一百個人啦。享受唔到咧，我都值得重揚，個多即係讚下讚佢。 咁啊，講呢個， 因為要將個問題講出嚟啊嘛，呢個最重要啊嘛。 因為嗰個始終係一個社會嘅禁忌， 社會禁忌嚟噶嘛。我係最中意講呢樣嘢，就係將啲禁忌講出嚟啊。因為好多人咧就唔理呢樣嘢，唔忽視嗰樣嘢，以為唔存在，睇唔 咁連當事人個傷殘人士自己都想忽視嘅，即係佢自己都想啊！ 呢、這個真係好慘啊！真 係唔明白呢樣嘢咁樣係咪？咁但係講緊呢個咧，就即係好多好多年前啦，我諗幾十年前咧，就有一個新加坡嘅女士啊，就 Annabelle 鐘，鐘愛寶。 我都知道呢件事。 你知啊？我見過添啊！我曾經，因為當年嚟過香港啊，我就訪問過佢咁啊。咁收尾佢呢件事咧就拍成紀錄片嘅，就咁我諗而家呢位女士就年紀老邁啦。 嗰個係挑戰啫，佢挑戰極限啫，佢嗰個目標。 二百幾個連續從愛 挑戰極限啫，但呢個意義無關啦，人呢樣嘢冇拉能啊，冇拉能。 咁我又覺得有關嘅喎，真係嚇。咁呢個係一個紀錄嚟噶嘛，即係話 唔係紀錄還紀錄，因為佢挑戰紀錄係一個即係另一樣嘢嚟。佢屬於 A V 界，呢個屬於社工界喎。呢個 我始終我同阿妹雖然唔同睇法， 呢個社工界嚟㗎，大佬。 即係呢個名係咁咧，佢 intention 係咪真係咁？大家好難知 啊，因為佢針對性啊嘛，傷殘人士啊嘛，呢個係啊。屬於社工界嘅嘢嚟喎，呢個。 咁但係你如果係社工界就唔需要咁高調嘅。 咁係咪？咁另一回事啊，因為佢 社工界就好似 佢有目的㗎，係嘛？呢樣嘢 就好似頭先我哋講嗰位日本嘅女性咁樣咯。咁佢做一樣嘢，佢唔會話打落打鼓㗎。做完之後寫一本書出嚟。 哦，咁樣各個做法咁樣。我哋更欣賞啊！你唔打我打鼓更欣賞，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亦都可以欣賞，因為佢用佢咧有希望做呢件事咧，就係、是、佢又講一樣嘢好緊要啊！佢講一個 point 好緊要，佢真係要講清楚性能愛分開， 係分開 呢樣嘢。喂，呢樣嘢全世界都講咗好耐啊，講咗一萬年，但係全世界都講，但係有冇人做到呢樣嘢？做到呢樣嘢出嚟啊嘛！喂，佢又有男朋友喎，大佬。 咁個男朋友點去？ 咁佢定係大家認要支持呢樣嘢，證人愛分開啦。 哦哦哦， 係嘛？ 嗯。 喂，佢都要 佢都面對人喎，佢好後生喎，佢廿一歲就好似係嘛，21歲啫喎。係啊。咁佢能夠宣布實踐性與愛分開啦。咁佢未來咧，以後都要行呢條路喎，性與愛分開嘅。所以呢樣嘢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嚟㗎，一個文化現象嚟㗎。 咁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啦，阿木忠。嗱，就即係我哋嗰個成長嘅年代咧，我哋成日都有個感覺就係、是，香港個即係好多風氣咧，都比台灣係即係領先啦。咁但係好似近年台灣就真係嗰個社會風氣就反而領先過香港。 呢、這個就係一個好簡單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獨立自主嘅完全獨立意識意志強啦。即係自己當家作主嗰個意識強咯， 個社會民主咗啦， 民主咗， 開放咗啦， 咪仲不斷咁講嘛，講得多咧，自己知道啦，咪任何嘢都自獨立自主啦，大佬，冇人嚟靠人嚟幫你啦。咁樣佢越代表自主，越有咧個年齡越嚟細喎。細路哥都咁講嘢嘅喎，係啊，對學校啊，對家長、對父母都咁講嘢嘅喎，即係。就因為佢獨立自主，我亦都俾條片你睇啦，細路女同個老豆講嘢啊，學曬講嘢，唔係咁講嘅，唔係以前有個咁講法嘅。佢僆仔僆妹都可以，細路女六七歲可以咁講嘢嘅。 咁佢喺 Facebook 上面有 account 嘅，咁啊就其實就可以去一去嗰度啦嚇。咦，咁都幾真係幾～幾挑戰性喎、即係呢啲即係台灣而家嘅新一代嗰、那個。 咁呢個挑戰性係 Facebook 容許咁做啊嘛。 我哋又試一試啊，即係可以去到啦。咁咧就即係亦都係多得 Facebook 啦，就即係而家係新一代咧，亦都透過呢個 Facebook 呢個平台咧，就去做呢樣嘢啦。咁就呢幅相都理論上都即係 Facebook 容許嘅，因為佢打格啦、但係咧就如果唔打格嘅話咧，就我相信呢張相咧都會俾人投訴噶啦嚇。咁滿叔嗱就即係你從呢位即係年輕嘅靚模咧，你覺得台灣嗰個女性啊，佢未來嗰、那個即係解放嘅程度，咪會超越香港好多咧？ 呢、這個當然啦，即係佢。完全是思想行先，思想嗰度领先你好多，系嘛？即系你有一个人有任何力量咧，都嚟自思想力量嚟嘅。即系你有思想有行动啊嘛。咁你个意识独立意识强嘅时候，揸自己当家作主嘅时候，佢咪可以咁做咯。啊，嗱，仲有一样嘢，香港一个最大严重嘅问题咧，就系。香港點解啲獨立意識唔夠強咧？因為習慣咗咧，個個翻屋企瞓，夜晚翻屋企瞓。喺一個譬如台灣咁嘅社會啦，佢高中咧，佢可能唔喺屋企瞓嘅 寄宿， 唔係去第二個城市去。 哦，讀書咁啊，老豆老母管唔到添啦， 已經習慣咗。大學更加離開屋企住添嘛。咁呢種習慣咗咧，呢樣嘢好重要。 即係首先個人獨立咗先，獨立生活咗先。 譬如話你好簡單，香港啊，宿營咧，我家長唔中意嘅喎，唔容許個仔嗰個宿營嘅喎。 咁老實講，如果我有仔女，我都唔中意。 咁連宿營咧，你都要問過家長嘅時候。咁你點可以爭獨立生活啫？ 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，阿妹叔，你覺得一個人咧，佢到幾大嘅時候咧，佢就即係有咁嘅條件過呢種生活咧？ 最好就希望中國以後就可以嚟獨立生活。 但係你好明顯喺香港就唔可能啦， 香港就唔可能。 唔可能嘅原因有嗱，因為 租貴， 有地理嘅原因啦， 租貴 就話你出去揾你自己有呢、這個冇呢、這個條件。第二樣嘢咧就係香港個成長咧，就係咧個父母咧包埋個菲傭咧都係好愛錫嘅。咁你喺咁嘅條件之下咧，嗰個人咧去到十幾歲咧，其實基本上佢都未長大嘅。咁你又要佢未長大嘅條件之下，佢就即刻走出去，走去即係去過呢種生活咧，其實即本身係相當之危險咯。 係啊，嗱，我有個早幾個朋友好得意啊，佢係做私房菜。 咁我點解做獅王賽咧？因為 佢睇住佢細路啊。 唔係，佢因為咧，佢自己首歌學讀大學嘅時候咧，喺我冇去讀書嘅時候咧、已經自己煮飯食。煮得多，煮咗十幾廿年，自己咪可以開間私房菜出嚟做。 你呢個真係 未聽過， 未聽過，真係未聽過。有件咁嘅，即係係因為咁嘅經驗，所以 譬如話你去美國讀書，成世都讀冇機會食飯，咪自己煮咯，大佬、自己煮飯咯。咁煮飯要餸啊嘛，整下啲餸啊嘛。唔識就打電話翻嚟問咯，咁煮餸。 咁呢個同喺外國生活就好多嘢唔同嘅。嗱，舉個例啦，譬如話喺北美咁樣，你叫個水喉佬就嚟屋企整咧，嚇貴到暈， 貴到暈。 佢真係好多人係自領，即係自己整， 自己整啊。 咁你冇話唔識唔識嘅，你喺嗰個條件之下，你就一定學到識嘅， 即係 除非你好有錢嘅，係嘛？咁咪咩木工啊咁，好多時咪自己。 嗱，譬如好簡單，我學電腦咧，真係根本上。完全冇人冇人冇人教，因為我咧就嗰時候咧，好長時間咧就係喺屋企工作，冇翻工。我問唔到隔離人，問唔到隔離嗰個同事，叫佢幫我手喎，問唔到喎。咁屋企嗰個又唔肯教我，亦都唔教。咁我真係完全面對，就係面對自己面對啦。自己面對 所以很多時候呢啲係逼出嚟嘅， 逼出嚟， 逼出嚟，逼出嚟，逼出嚟嘅嚇。咁但係香港呢個情況就好唔健康啦。香港好唔健康嘅原因就係咧，即係而家啲家長本身自己都嚴重嘅心理問題，就即係好驚個細路仔有事啦，又或者好催嗰個細路仔啦。咁呢個咧，即係大家應該對照翻，譬如遠少少啦，譬如台灣嚇。 嗱，譬如呢個僆妹21歲啊嘛，佢都咁夠膽自主嘅，佢咁咪自主得嚟嘅，佢真係完全自主啦。Facebook。 咁你而家見到香港就譬如啲即係去到20多歲都好多嘢都要問阿媽，問下老母啊。 佢唔自主， 佢唔識得自己。 如果佢唔識自主，如果佢唔自主，要我嚟咁樣搞個 Facebook 搞到咁樣啊，係嘛？ 唔係，咁又睇佢自己嗰個膽識夠唔夠啦，係嘛？因為呢個唔係純粹自主嘅問題嘅，佢會有社會壓力噶嘛。有社會壓力就係台灣都有啦，譬如你個同性婚姻咁樣，咁都搞到好大件事㗎，係嘛？咁但係即係你香港個即係最大嘅問題咧，就係20多、30歲，甚至到30歲啦，個人咧。都仲唔能夠去決定一啲事情，自己嘅事情。咁呢位即係僆模咧，咁唔係話佢自己決定咗算喎，有一樣嘢就係咧，你決定之後你為嗰個結果承擔責任啊。 梗 係 啦，佢宣佈咗出嚟噶嘛。 佢為一個結果承擔，譬如佢將來佢，譬如話佢縮沙，咁佢又俾人鬧啦。佢做咗出嚟都會俾人鬧嘅，係咪啊？佢改唔改變到個社會風氣咧？咁呢個就後話啦，即係而家就唔知道啦。但係咧，佢選擇咗呢樣嘢嘅時候咧，佢就為呢件事將來產生嗰個後果而承擔責任啊，係咪啊？咁你香港嘅即係呢啲年輕人咧，即係做唔做到呢個水平咧，就即係大家要去睇睇，即係呢幾年嗰個未來嘅發展咯。咁香港亦都有個即係特別嘅地方嘅，就係香港咧經歷翻台灣啊。即係喺呢個90年代之前啊，嗰種問題就係個社會嗰個打壓係越嚟越強烈啊！咁喺呢個時候，你年輕人亦都要即係做一個選擇啦，就係話你點樣面對而家呢種咁嘅狀況啊？你匿埋眼當睇唔到啊？定還是你真係即係去直接去面對而家呢種咁嘅？即係社會啊、文化或者政治上嘅大嘅改變咯。 係啊，呢個首先要面對先，因為點解咧？面對第一步啊，因為第一步都唔做嘅話，正面直情仲冷嘲熱諷，更加不要不得。 但係你而家年輕人有另外一種逃避嘅方法啊嘛，就係打機去電腦度啊嘛，虛擬世界度啊嘛，呢個就同我哋當年唔同啊。我哋當年就真係活生生要面對呢個問題。 你要打機，你要長進，你就參加電競比賽啊！你真係做職業選手， 係啊， 創出真路係嘛？因為最近有出電影啊，我啲獨男叔叔啊，呢個就係講呢香港美日本嘅 Yakuza， 即係呢個咪嗰個叫做宅男啊，宅男呢個問題。 Otaku 問題。嗰、那個戲裏邊真係陰功啊！你真係睇到佢真係大學教大學嘅呢、這個人教大學嘅哲學啊， 我大學嘅哲學啊，去到日本啊，買包煙都唔識買，真係幾陰功真係。佢闖禍，買包煙，點知人哋俾大麻俾佢，買咗大麻翻嚟，就係因為佢連基本嘅應對能力都冇。 嗯，咁我諗佢有少少自閉症嘅， 陰功。喂，佢講到最陰功就係佢係大學教授嚟嘅，大佬講教啲哲學。因為去到一離開自己的地方，一離開自己 就生存不到， 生存唔到。咁就出電影就係我呢個獨男叔叔，咁有人中意睇嘅出戲，但我出戲咧就係我覺得就係未講得咁未夠深入。 好，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